爱情的流动，终于有一个理由，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，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。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作品，叫做《美丽人生》。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周杰伦。周杰伦的个性呢是腼腆害羞的，所以呢他追求女生的方式有可能是喜欢打暗号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会不会也时常的发明出一些两个人才知道的小暗号呢？生活有时候呢确实需要这样一些小小的情绪，比方说呢用两个人才知道的手势代表我想你了，或者是这个手势就代表你生气了。 我想要的想做的每每三月都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，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，任何人都猜不到，这是我的暗号，他们猜随便猜不重要，连上彼此的信号才有个依靠，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，杂讯太多讯号，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，可是你不想走在黑暗里傻闹，想追风想自由，想要一切小心中去看海到世界流浪，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，别管那是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很多人因为听了陈升的这一首《北京一夜》，都为了这个百花深处的等待去拜访这条胡同。其实呢，这只是一条非常非常普通的胡同，而由于年代比较久远，墙壁上呢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泛着青绿色的青苔。而我也决定等到下一次有机会再去北京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去再看看这条百花深处的巷子。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着 都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其实听歌的时候呢同样也是这样感受的。本来以为这是一首情歌，但是陈升自己说呢，这绝对不仅仅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情歌，而它隐含着的是对战争的心痛的控诉。这首歌有浓厚的北京情节，来自陈升，叫做《北京一夜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张清芳，同样是很煽情的一首曲目《天天想你》。 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？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上我的思念，两颗心的交界，你一定会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加上我的思念，两颗心的交界，你一定会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

想去给他风流一下哎。 朋友都说恋爱的时间如果能够长的话呢，就尽量要长一点，因为呢它有一些好处，比方说可以充分的尽可能的享受恋爱当中的愉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，当然是越能够检验彼此是不是真心的，越能够看出两个人的性格是不是合得来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首充满恋爱气氛的歌曲，来自满江，很甜蜜的恋爱中的城市。 这是一个恋爱中的城市，就从你终于对我微笑了的那一刻开始，每条街每一棵树的位置都那么的合适，仿佛一切都是为了爱而设置，我就是这样爱你，我就是这样想着你，我不能住在恋爱的城市，却只有自己和影子，在恋爱中的城市，谁都可以勇敢表示，不会有人笑谁太傻太痴，就让我能宠你爱你一辈子。这是一个恋爱中的城市，微雨后的空气醉得我突然想为你写诗，想和你一起听城市夜晚心跳的声音，送你回家才半小时已经开始相思，我就是这样爱你，我就是这样想着你，我不能住在恋爱的城市，却只有自己和影子，在恋爱中的城市，谁都可以勇敢表示，不会有人笑谁太傻太痴，就让我能宠你爱你一辈子。 从来未在乎谁是谁，浮云在大气里流浪着相随，然后将婚纱会如水，谁明白为何谁是谁，从来未在乎谁是谁，浮游在大世界平静地进退，多么短也是相